FM。 快来九九八里。哟，这么早你们就来了？ 都几点了，我还不来？ 按说你这会儿应该还在家卧着呢，你们是 在家卧着呢？ 昨晚上大概三点多了吧，周飞那屋里叮咣叮咣的， 干嘛打大衣柜呢？ 不是改大衣柜呢， 不是架子鼓， 是吗？架子鼓不是蹦蹦蹦蹦蹦蹦蹦，不是这声吗？他叮咚叮咚， 嗨，我也听不出来。反正他们一帮搞艺术的在里边，真没准是修架子鼓呢。 修架子鼓得半夜三点。 哎，架子鼓是不是也容易打坏呀？ 对啊， 因为你看，就是弹琴的什么的，啪，一根弦弹断了。 嗯。 但是架子鼓这是一个出事率比较高的这个， 也不是 吗？ 乐器吗？ 它就是磨损嘛。也有，就是一下就打漏了，这皮时间长了，或者骨锤上面有刺儿啊什么的都有可能。 骨锤能飞，打着打着骨锤唰飞出去了，我见过这种。不是，他们都是那个打鼓的，是那身上别好几个骨锤，就打打嘣飞出去，根本都不带捡的。 不在身上，不在身上别着，那是 我没 锁呢， 我没看清楚，锁呢是吧？ 边上有一个包，伸手就能拿着。 啊啊，反正那意思。 那打谁也不管了是吧？帮谁脑袋就爱谁谁了。 对， 一般架子鼓都是写不让在前排看， 所以架子鼓在最后啊，知道吗？ 对 啊，为什么放前面？顶多砸主唱。 你像这鼓槌如果要飞出去，很少能飞到观众的。 对，也是。 除了那个往下扔的，往下扔的那个观众就有 抢， 就抢了。 这就是主唱没得扔。 白给的谁不要？ 主唱有的扔啊，主唱衣服、鞋都能扔。 一般我们都直接往下跳，一跳底下全让开了。 对对对，还喊还喊个躲开躲开躲开躲开，下来了下来了， 扎脚。 然后底下拿那个大棉被单子，底下兜着几兜着你是吧？来回给晃。哎呦呦呦，这边这边。 一看我一看我下来了，然后就松手了。 嗯， 感情搞艺术的确实是有生命的危险啊。 对，不能相信观众。 哎，哎，外面是不是吵架呢？ 我看看怎么了， 这也许听相声的。 我看看怎么了。哎呦， 哪儿不好看？你再说一遍。 哎， 你有什么呀？你肚子疼啊？ 你这也太寒碜了，你这是哪儿搅的呀？我带你出的时候不这样啊。 不是大波浪怎么了？大波浪， 我的妈呀， 他们这样像你妈是吗？ 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咱们就找那理发师去吧。 你是不是就看我不顺眼？ 对了，我就看你不顺眼了。 哈哈哈， 哼哼什么呀， 就你们那次出差回来，你看我是怎么都不顺眼。说吧，你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呀？我说你的脑袋呢。 我脑袋怎么了？怎么着你了？ 太寒碜， 一会儿说我脸盘不好了，一会儿说我爱吃蚕豆了，一会儿说我眉毛太粗。 哎，小花，你听这人像蜡笔小新不一样。 你要看我不顺眼，那就分行不行？ 分呗。 啊，你还真要分啊？ 那可不吗？ 你又没良心的。 哪儿有，才半载， 那也有感情了？你说分就分，就那么无情啊？你无意无理取闹的。 哎，怎么还有无理取闹 啊？我有理啊，你这头发绞成这样怎么看啊？ 啊，就因为我头发就不行你就分啊？ 那可不吗？ 你说你要什么样的？ 换不了了，你都绞成这样了。 哎， 你也长不出来了。 这同志 干嘛？ 这我跟您说啊， 不想听。 头发要想换，能换？ 怎么换呀？ 你要说模样要想换费事了。 对了，说的就是模样。你看，我都说吧，你眼睛鼻子都是假的吧？ 跑了，这就算弄明白了吧？他不是不喜欢他这头发，是不喜欢他这模样。 主要他是不喜欢这一脸假的。 你怎么知道是一脸假的？ 你看得出来吗？ 刚才你男朋友不说了吗？ 那大粗眉毛是假的。 粗眉毛，他要不是眉毛画的， 就是粗眉毛是真的。 那还是不喜欢他这模样。 不是，这周飞要在艺术圈里，是不是？那真的假的？ 这跟艺术圈有什么关系？他要整容圈的，我相信。 我们艺术圈，他让你们给捣毁了都。 这艺术圈看出真的假的来，这艺术圈那眼神那不好吗？ 他的意思就是我见的人多一些。 对对对。 哦，他原来应该什么模样？ 那谁知道？ 哎，眼睛不大 啊， 然后圆眼角。然后呢，你把它切一点呢，就变这，然后缝好了以后就变成尖的了，明白了吧？ 哎，这是不是叫开内眼角？这好像叫 哎，对， 嗯， 鼻梁子垫直了， 这垫直了， 垫 高 了， 我听说 垫高了， 直了。 所以它有的是那个 歪的， 像类似于我这种的 揍的啊。 小花那个鼻子还是挺像鼻子的哈，然后颧骨扁，脸这扁。 那怎么办？ 身上嘎块油往里冲上。 嘎块油， 嘎块油， 不是嘎块油， 来一毛钱又 不是，那不是要打 打玻尿酸的吗？怎么炸块油往里冲啊？ 打自己的好啊。 不是都用玻尿酸吗？ 玻尿酸那是别人的尿酸。 行了，别跟他聊，再聊。 别人尿酸， 这位也不老懂的，我觉得。 对，我觉得你说这是瞎话，我听。哎，你们刚才看那发型，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是觉着不好看。 我觉得还行啊。 你看看审美标准不一样。 我是觉着有点落伍了。那 我觉得有点太潮。他在这方面，他肯定没有我有发言权。 那我问你，什么样现在算潮的呀？你给我说说。 潮就是这种空气刘海，你认为很 空气刘海 飘三绺在脑门儿， 嗯， 就必须是风一吹就动。 感觉发际线很靠后。 风一吹就动，风吹要不动，是不是都拧住了？ 可空气刘海这事儿，我听了可得有二年了。 什么二年呢？那以前的刘海跟现在刘海不一样。 我听着你们像说的一个动力学的名词， 几根儿就或者几小几绺，然后在前面，然后风一吹或者那个 哗啦哗啦的， 或者下 门帘子 下兜齿一说话，然后就往两边飘， 往两边飘，这是潮。还有什么标准？ 问题是就因为头发这事就分手啊？ 分手这事儿，我觉得是这样，你，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之前说好要分手，理完发就分，所以跟头发就没什么关系。嗯， 是 理发师说的，是吗？ 行，我找那理发师去。 你看，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女的看上那理发师了。 不，也可能是男的想跟女的分手，给了理发师一笔钱，然后那个让他帮着。 脚残， 然后女的呢再去找理发师要赔偿这笔钱给。 我觉得周飞你太深了。 套路太深， 对，这跟你要处对象，这得多留神。你能为了分手能喝不惜的掏钱雇人， 雇一个理发师啊？ 而且你居然用这么险恶的方法，让女人在美的同时，哎，获得这个、 美的同时，我就是在毁对方的同时。 这就你没有口子，没有困难的创造困难的身上。 如果说真因为整容分，我也就罢了吧，因为有的男的确实在这个方面他挑剔一些。 嗯。 嗯，愿意原装的，原装自然就行，头发就不一样了。 嗯， 你头发脚难看，你再长呗。你要因为这事儿离婚或者什么什么吵架分手，那绝对是看不上的。 其实这个头发就是一导火索。 嗯， 大家这么说的话，女的怎么从来不挑男的头发剪的丑啊？你们男生剪出来的那生头， 什么叫生头？ 生头就是 还有熟头是吧？ 生头就是第一天， 对对，就是刚剪完 剪完的头两天， 那个茬子还是那种立起来的， 就长出一点就自然了。 照你们这么说的话，那这女生是不是每当你们剪完头都可以找一个理由分手啊？ 不是啊，我没整容啊。 整容你推测的，人家万一就是那样呢？说了半天你告诉我们说拿油什么滋滋往里灌，那是整容吗？ 那我觉得那就跟整容没关系。 对嘛，这件事还是头发的事儿、 就是。对，就是借头发，然后想分手。 我就觉得你们男生特别无聊。 怎么了？ 分手这件事还要找个理由。 嘿，我跟你说，因为女的一定得要理由，男的要说分手，女的得问你说为什么？ 那你就说我不喜欢你了，你非说他头发长、头发寒碜。 那对方一定问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了？你不信，你看打架的一定得这样。 那可以说性格不合对吧？爱好不同，或者说咱待不住。 待不住。 老动手动脚得跟你分手， 这俩人不太正经。 老不动手动脚分手还凑合，老动手动脚还分手。 就你可以直接说嘛，你干嘛非挑人头发难看呢？这明显是借口，显得特别不真诚。 嗯， 我倒觉得也许这男的确实当时就那么一说，不见得是真心话。就是我别人这个生气似的，咱俩人过不下去了。他有时候打架是气话，就看这头发你太难看了，这都不想跟你过了，他这是气话。 是， 一个头发就能把气成这样啊？ 其实吧，这 什么叫一个头发？你能给我解释解释这量词吗，小花？ 不是，其实这事儿啊，看怎么说。比如说，这男的跟这女的，明天要参加一个对于这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聚会，出席一个活动，然后他女朋友呢、 哦、 回来以后，他男朋友一看，哎呦，完了，一下就生气了。 哦、 这男的靠人家女的撑场子，这真不行。 其实 男的靠女的撑场子 不行。 其实这女的是非要跟他去， 俩人因为这个，这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跟两口子打架一样，不见得都来真的。 哎，你要说这个可以继续验证一下啊。如果这个女的找理发师，理发师说可以给你还原，咱们给你接回去。 啪，把这假发一摘，哎，又出的。 理发师那还没扫地呢， 理发师给他绞的是假发。 不然你就接回去，现在有接发吗？没听说过吧？ 对，接我听说过接发夫妻吗？ 接发接回去以后，这女的再见那男的，如果他还是不理他，就那就有问题了。 没有，那男的就更有的说了，你这假的， 玩意儿你怎么这么瞬间要长出来了？这假的我不喜欢假的。 不是这个 有好看了、就是、 有这么一路人呢，就是那个你再给我还原回去以后，我心里边还是觉着肯定有变化。 嗯， 那就直接分了吧。 你倒蛮大方的。 反正这种男人要我不要， 人就没打算跟你。 对，就是按理来说，你要鸡蛋你剃了个秃瓢， 没错，他都应该爱我。 嗨，顶多这二年不见你， 我 也用不着，就那个，因为毕竟还能长出来， 用不着二年， 嘿，捂一宿就出来了。 我就说，这个要是真爱的话，我应该再难看他也爱我。 哈哈哈， 你还能再难看吗？ 是不是啊？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在街酒吧里，哎，话说正月里面你们都没有坑自己舅舅吧？ 我没有啊， 坑自己舅舅，干埋坑？ 这剪头发了吗？ 这个 我的御用没有回来呢。 御用舅舅， 舅舅 御用的舅舅， 御用理发师。 门口那大桥就是那个张头， 什么张头？ 刘头。 张头 胡同， 听着像是过去的这捕快。 我们胡同里边有一个胡师傅，胡师傅。 嗯， 我们听明白了，你不说那么睡觉。 胡师傅， 胡师傅怎么了？ 还没回来呢，回过年去了。 回哪儿啊？ 湖州有个梳胡子。 你没问胡师傅还回来吗？ 回来，回来，回来。 好在哪儿呢？ 胡剪的。 好在他就。好，我告诉你好在哪儿啊？好在他不让我办卡， 哦， 好在他不给我推销这那， 对， 就光脚头。 因为胡师傅也不知道哪天就被抄摊了。 胡师傅觉得办卡太费劲了， 剪一次5块钱，办了500个卡， 20剪一次， 哎呦，那么贵的 啊！ 大桥底下都涨价了， 谁去大桥底下？我们有棚的， 这是那个你还有几个老头坐那儿 搭一棚子。 不过真的要说胡师傅确实在你这儿有发挥， 那些老头没头发了，没什么可发挥，就是刮刮 王大爷什么的，就周围的头发又黑又密，长得还快，胡师傅来劲。 胡师傅，你再让我搅一点的话，不要钱，不加钱。 胡师傅到你这过瘾来了。 嗯，等什么时候胡师傅退出法坛的时候，我就没人搅了。 法坛， 法界是吧？ 退出，哦，退出法坛，理法的。 对，你把他里头带上来，他说胡师傅就是那个法师。 你知道吗？就是你去这地儿，我们就没法往高了想。为什么？人家现在美发美容这什么高级的那种理发师都是叫什么 Tony 啊， 是 吧 ？Tony， 嗯 ，Kevin 呢，是吧？ 人家叫什么总监？ 对， 嗯， 艺术总监、造型总监、 总脚、总剪。 你这一上来就胡师傅， 真像修车的。 但是，哎，是不是都是拿剪子绞头发？ 那是。 我们那也推啊。我跟胡师傅说了，那天绞头的时候，我跟胡师傅说，我说胡师傅，这个您这房租到什么时候是头啊？我说咱这样吧，再续的时候我给您入股，咱好好装修装修，弄高端一点。 对，他们不是叫审美吗？咱们起面审丑。 审什么美？您先打立正点，然后呢，我这边网上给您一宣传。 这胡师傅以前是国营的吧？ 夸您这店绞一头现在20，直接咱就标280。 哎呦！ 然后 黑呢， 全是网上预定，出来以后全是那种 old school 的那种油头， 哦， 复古、 哦、 油头， 复古复古知道。 老街坊这些奶奶爷爷们来，您还20， 哦，认识的就20， 对， 不认识的往黑的要 280， 对，走我这品牌的，您就照280角。然后胡师傅说， 我说胡师傅那么爱你， 胡师傅说算了，不愿给别人打工。 胡师傅都嫌你黑，你知道吗？这来的哪有什么外人呢？ 对，这胡同也太深，摸进来不容易。 得宣传。 胡润武多大呀？你先把年纪透露一下，我看还有没有包装的必要。 50多呀，五十多呀， 还是老国营，四连出来的吧？是不是戴蓝套袖？ 穿白大褂， 白大褂，蓝套袖， 这都是老电影里能看的。 嗯， 哎，是不是找一个好理发师特别难？你有这感觉吗？ 现在都不叫理发了，叫 美 发。美 发，嗯， 知道吗？你到哪儿说我理理发去，人家拿那种眼光看你。 但是我觉得男的还是理发， 但是男的不男的现在也染也烫， 男的给你打点东西啊，给你吹剪烫洗， 现在 一条龙服， 那男的头发做的也花哨呢， 那就是也就是推， 跟过去说就是不正经的人。 嗯嗯， 没有不正经，你到现在大街上看看全都是这种推头发， 所有就是现在这头跟过去就说你两边都剃得轻轻的，上面立着，跟过去就叫不正经， 是 对吧？ 青皮， 我看见过一个失败的青皮 核桃。怎么失败？ 就是这个 太轻了。 我那回就是嘛，我说这两边给我剃短点，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这话是说的有问题啊，剃短点、我那意思就是脚少点 啊， 少脚点，少脚点跟脚少点是两个意思。 对 啊， 啊， 师傅您给我少脚点。 对， 我说成脚少点了， 那就留得多。 脚少点就是留的少了， 少脚点， 少脚点， 少脚点，对，是， 对，对，对，对，对，对，哎，好乱， 哎呀，好乱，他一剪子下去，我就没辙了。 为什么周薇最后选择了一生一世胡师傅呢？ 一生一世胡师傅，听着像个麻辣烫。 为什么一生一世 螺蛳粉儿？ 我们俩一块剪头发，去过几家美容店。 我以为都去胡昌给推荐胡师傅 了。进去以后，上来一壮汉，给周薇摁到了洗头，呦。 我听着真的不像是去理发去了。 洗头完了裹毛巾，一边裹一边说：“您这头真大。” 怎么着吧？ 周 薇羡慕啊， 也就是你心胸宽。 嗯， 哥，我早跟他骂起来了。他说你是大头。 周薇呵呵了两声，很尴尬。他说：“真的不骗你，人家愿意裹两圈够了，你这才裹一圈的毛巾。哦，我裹错了， 竖着裹的。” 周薇已经快生气了，你知道吗？这搞艺术的脾气来得快。后来呢，我们俩又去另外一个理发店。理发去，周薇就问， 在这儿洗完了上别处理发去。 后来的一段时间， 后来这次已经失败了。 你说明白了，你说明白了。 洗头那儿就不对劲 啊、 然后去另外一个理发店，老板问周薇：“您想怎么剪？您想怎么剪？ 想怎么洗？去澡堂子了。” 人家问我：“你想怎么洗？”不，什么呀？人家问我：“你想 怎 么 剪？” 好、我 说 呢，说 清楚了。 我说：“你就往帅了给我剪。” 旁边坐了一个烫头的大妈。深深地看了周飞一眼，说：“哎，孩子，别难为老板了。” 我狠狠地瞪了一眼那大妈：“烫你的头！” 你以为我想烫啊？ 大妈也是给捆着，没办法，不烫不让走。周飞剪完那几个壮汉，是不是又出来了？必须烫的，下回让他少去那种胡同里的门面， 别去连锁店就行了。 哎，这家看着装潢真不错，进去吧。这就当然，这又是三个月以后的事了啊！ 仨月理回头啊， 可不嘛！像我们这种老得上电视的主， 不是仨月才理回发，那得滋成什么样啊？ 我不是忙吗？我一般也不出门， 搞艺术的在乎这个， 倒是搞艺术的头发长多长都叫艺术。 我觉着吧，我觉得现在男的的这个发型啊，就两边剃的特短、这发型应该就是理发店这帮人设计出来的。 就是脚残了一次是吗？ 不是。就是他特意给你弄成这样以后呢，让你这种发型两边，哎，有半个月就得滋出来了，你就老得去，套路太深。 但是你自己设计那个，我觉得有问题， 是吧？ 就我陪你去的那次，你不是进去以后，理发师问你，您想怎么剪？ 这理发师说话不利索， 这理发师自己都害怕， 快退出法坛了，这个 理发师啊，这真是 怕你说出一样是不会的。 这理发师是个新手嘛，周飞说你别着急。别慌，我也不剪太各色的， 就把左边头发剪的能盖住我这耳朵这儿，右边剪成平头，前面剪成一个正方形的光头，后边头发要能拉到前面，直到下巴， 直到下巴，把脸都盖住。 安迪姐，李发师当时这个我 不会， 我做不到啊。周飞叭一下 给你嘴巴， 拍 上次就是你把我剪成这样的， 拍 的 皮做套， 这理发店还趁皮做套。 所以经过这几次剪发的经验呢， 就定胡师傅了， 认准了胡师傅了。而且要写一首歌叫一生一世 麻辣烫 胡师傅。所以现在周飞正在打算写那首龙抬头之歌， 跟胡师傅有什么关系？ 一生一世 跟胡师傅一起唱的。 胡师傅一生一世

啊，对，睡醒第一件事一般都是摸手机看看几点了吧。 嗯，我睡前的第一件事也是拿手机。 对啊， 最后一件事就是撂下手机。 对，经常是什么呢？看手机。 嗯， 躺那啊。 经常是拿，就是困到一定程度上，直接拍面门上。 对，哒哒。 醒了以后继续看。 反反复复这么好几回。 嗯。 终于晕了。 终于拍出血了。 我把自己拍晕了。 所以这低头族跟这玩手机的人跟这个这就我们说这惦记手机的人就不一样。 嗯， 玩手机的人呢他可能就是哎别玩了干点正事啊，行行行撂下了干正事了。但是那个你要一直惦记这手机，你那给人做手术呢那就不行了。 哦，对，周飞比如说正做手术呢躺那儿。 大夫刚认识一女孩，这会儿正是心里惦记的时候，您让我看一眼，看一眼。 我上手术台之前刚给她发的微信， 我就看一眼。 对，我就说我上手术台，我看她关心不关心我。大夫先给我缝上，先别着急拉，我先看完这信息。 hold住。我就看看她理我不理我，她十分钟之内不理我，估计跟我没什么感觉。 您就下刀。 该进哪儿进哪儿啊！别客气，我就看一眼。不过呢？ 不过什么？不过了，不过吧。 不过不过了。 这个坐293路汽车王大磊一直玩手机，到了站以后该下车没下车，过站了堵门口拍车门要讨一个说法。这件事情 293路到哪儿啊， 这件事情就是活该。 谁叫你玩手机， 哎， 你就拍那车门吧，那经你拍吗？后来各位都想下去都打不开了，触发了众怒啊。 嗯， 大家这个气呀、 啊，这个跟众怒没关系，这是坏。 这个下不去车的也骂王大磊，你是没坐车吧？ 嗯，你不知道规矩吗？哪儿都给你停车， 没日子玩手机了，这么大人管不了啊。好、哎、这通卷这通骂、 这通卷痛快了。 我是没遇着，这车没遇着好人。 哼，跟你说早高峰时间多少人跟你这女青年纠缠了20多分钟。 等会儿，那女青年是怎么回事？ 花蕾的蕾。 这件事情不是少见的事儿。 嗯，好多那个过站之后还掰那个司机方向盘呢。 嗯， 就是玩手机耽误事儿啊。 甭管因为什么，反正我觉得错过站了也就错过了，等下一站再坐回来不就完了吗？ 对啊， 这个公交车一站地跟火车不一样。 嗯， 火车这一站地回来确实困难点。 你不像前一日去那海岛那国家，就是等公共汽车、我说哎呦不行，这人太多了，咱等下一辆吧。好，等了40多分钟，因为下辆还是他。 哦，就这一辆， 就一辆。 司机后来都认识你了，你上不上？ 哎，你说是不是因为咱们这儿智能手机太普遍了？周飞前不久去这个海岛那儿演出去了，嗨，那这么大的这个乌龟， 给乌龟演出， 说演出还是说乌龟？ 不是，就是那个地方风景特别好，这有这么大的乌龟，这么大地图，这么大的 这么大地图， 就是那个 乌龟像大地图 鱼，地图鱼， 地图鱼， 这么大小丑，小丑鱼，小丑鱼， 嗯，你说明白了就行。 周飞这个兴致非常高啊，给大家大。 大开杀戒， 周飞兴致非常高啊，这个热情洋溢啊，表演是，欢欣鼓舞的敲坏了鼓， 给这些海龟乐，我说给这华人海龟们乐， 然后呢？ 然后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发现啊，就当地人他们没有智能手机， 有 吗？ 网络不发达。不像咱们这儿似的，怎么都 这对，周飞非常兴奋，特别想把这个精彩的这个海底世界一样的这种上传、什么朋友圈啊直播呀、这来一下来一下。 他直播不直播我不知道，他是真想上传。 结果呢发现哎呀网不行，发什么什么过不去。 嗯， 可以先存下来回头再发呀。 不行啊，憋不住啊，回来以后就不那劲儿了。 这个周飞呀、 这顿骂街 摔急了， 不玩手机怎么了？ 不玩眼了 就不行了。 后来海龟们也急了， 对，海龟们跟乐队打起来， 忍者神龟乐队 大闹水晶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什么歌啊这是？ 这是包青天，是吧？ 还是放慢了放的？ 你们说有人玩手机玩到心态这么不好吗？ 有啊，好多呢，现在就算一种心理疾病了。其实有时候看手机啊，现在手机功能强大，不光是为了玩，手机还能导航啊。不认识路能有好多功能，好多软件确实有用。 嗯， 背歌词。 我在海岛上真的拿手机写过歌， 是吧？ 嗯， 写那个一生一世胡师傅。 那倒不是， 但手机现在综合功能太强大了。 对， 但是我现在高度怀疑你们那么爱玩手机，是不是身边有一个不够爱你们的女朋友呀、 啊？不过我觉得这跟那爱不爱没什么关系。爱我也能玩手机，不爱我也能玩手机啊。 他要一直缠着你呢， 他一直缠着我，我就觉得更得玩手机了。你别老缠我，让我歇会儿玩会儿手机。 那你还是不喜欢他？ 我觉得是现在大家伙儿俩人好不好，这手机也离不开。 那就是你身边必定有一个你不爱的女朋友。 比如说让你去一个海岛，没有人，就是让你选，你是带手机去还是带女朋友去？ 对， 我能俩人都带着？ 不能，只能选一个。 选一个。 那这样我带着女朋友，女朋友带着手机， 我就选一个。 要女朋友就没手机。 对，给我们一个答案。 你当然可以到海岛那儿再找个女朋友。 没， 那我带手机。 那儿没有人，那儿没有人。那儿没有人，也没有信号。 那我带女朋友没信号，带手机干嘛去？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有一天啊，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匆匆流走，眼眼眼不回头，人与人生老太婆，哎呦难难难的时候，我爷爷已经睡得着了。 后海、前门、大石栏、松后、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弟丁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要街酒吧里，哎，不是真的，你们这个年纪还敢不敢玩欢乐谷了？ 哼，我们这个年纪才玩欢乐谷呢。 我在欢乐谷里边， 我们这个年纪什么石景山的欢乐谷啊，龙潭湖我随便玩。 龙潭湖也没， 是不是大年初一啊？令山前两天我还是有所耳闻的，我们有个朋友去了，然后发了一些小视频。 怎么样？ 新盖的那个摩天轮 啊， 哦， 就试转呢， 试转 呆人的那个包里边都是那个 铁坨子， 360度的，就是你都全方位的， 啊，可以自转在是吗？ 不是自不是自转， 那怎么叫360度？ 就是都哪儿都能看见，里就是全玻璃， 哦， 全玻璃，就原家那边有铁皮， 脚下呢？ 就脚下还 哎，要我说脚下也要玻璃的。 我当时也是说脚下也能玻璃的。 哎， 然后它那里边呢还有那个以前不是有那个过山车吗？ 嗯， 现在多了一个就是脚悬空的过山车。 脚悬空 比那个比以前那还大 哦，嗯， 过山车没底儿。 对， 你们去过石景山游乐园吗？ 去过呀， 小时候。 不用想， 那怎么没去过？他当然去过了。 你要是大了就没意思了。 那里边有卡丁车， 嗯， 还有那个射击，还有那个激流勇进，然后勇敢者转盘、 海盗船。现在最刺激的应该是欢乐谷的项目吧？ 是， 我跟你讲，游乐园里必有的，一般来讲，摩天轮、过山车，你到世界哪个？ 摩天轮是为了给这个形象做一个最高 观光， 哎，观光用的。 过山车呢？ 过山车这是刺激的代表性。对对对对对， 后边那就不像了，前面那声音可能还像， 后边是哭了， 有一个是起哄的。 因为现在比那个刺激的项目有很多，但是过山车还很具有代表性。 对，据说现在在欢乐谷最刺激的一个项目啊，极速飞车， 嗯， 水晶神翼， 嗯， 这个我没玩过啊。 水晶神翼也是这个，嗯， 还有太阳神车，据说太阳神车是非常恐怖的， 也是往起转。 对，然后自转加那个 对 摇摆的， 它是先是一个转着，然后再这么摇着， 嗯。 那会儿玩的时候应该是在10月11月了， 就看你晕不晕。 不是晕不晕，上边风太大了。 太阳神车现在还敢玩吗？ 现在不敢玩了。 是怎么着感慨？ 现在不是太阳神车，我就玩过那一次，我就再也不敢玩。 好几天都没吃。 然后那个我这人是对于过山车来说没问题。欢乐谷的过山车我是 坐着就不下来， 就是坐第一个睁着眼玩。 啊，都直了吧眼睛， 硬了、啊、其实已经晕过去了。 前面有什么呀？光张着嘴喊不出声。 对，坐头一排也不动。哎，这怎么那么爱玩，坐十遍也不下。 哎，下来呗啊， 拿棍儿敲敲了，呵， 硬了， 软骨是吧？ 你坐过山车下来以后，是不是就跟谁都傻乐？ 不是，坐完过山车下来以后， 智商摇没了。 坐完过山车下来以后，其实就腿稍微有点软，这是应该正常的。对，我小时候咱玩过一个叫疯狂老鼠 啊，对，就那个车 还好好，哎、呦， 对对对 对， 滋溜滋溜的那个。 疯狂老鼠其实是走直角，那拐弯那一下你就认为要掉下去了， 对， 然后实际上拐弯了， 然后坐十遍不下来， 等莫人家上去的时候， 哎，又软了。 其实那个欢乐谷里边有一个叫特洛伊木马的， 啊，那我没玩过， 那个还挺好玩的，是坐一排人，然后呢，他前后这么滚， 哦， 然后前后这么滚，然后 这晕， 整个这么动。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玩去，然后一帮人我们唱着歌，唱着那周杰伦的那个，嗯噔噔这样子， 哎，其实要上厕所呢。 对，就是因为你仰过去了，唱不出来了。 哦， 而且欢乐谷他的那个工作人员是可以跟你这个开玩笑的。 怎么讲？ 我以为一块玩的呢。 就是那个像跳楼机这种，他可以自己控制，你慢慢上去以后，然后呢，他一下让你掉下来。 嗯， 还有可以让你掉一半来， 对 啊，还有那种就是说，先跟你说好了，三，二，他刚说完三就给你按下来了， 哦， 啊，就跟你开玩笑。 二字你是飘忽青年的， 咱们这些平常人坐过山车确实是可瞧的太多了啊。 什么叫可瞧的太多了？ 就那模样啊。 模样，你如果前面有一个 也白了，汗下来了， 要有一个摄像头的话，就能拍下来。 你们是没跟咱们胡同里的那飞行员一块坐过？ 怎么了？ 小赵，尖鸡鸡。飞行员 尖鸡鸡听得像厨师。 就是那个尖鸡鸡 啊，我明白，开战斗机的。 还是不对， 就尖鸡鸡 开战斗机那个尖鸡鸡，我知道 他是个男的，当时是跟洋洋一块上去坐的。天儿，我们几人都害怕呀， 尖鸡鸡， 啊，大雷也上去，不是坐海盗船啊，海盗船你知道很恐怖啊，就是那悠上去以后嘎在上面就停住了，不让你下来，然后趁你不注意啊就下来了。 我觉得停住了一点都不可怕。 哦，我跟你说，马上就要下来了，那停的一瞬间也是很可怕的，还加大了幅度。 海盗船够难受的，因为它悠起来以后要好多次， 嗯，没错， 不像那个过山车，它就一两次。 我就听那洋洋在上面惨叫惨呼啊，哎呀，我不活了！ 一般来说说不出这么多话了， 让我下去吧。 哎呦，我觉得这要是逮着人让他招供的时候用这种刑法是最可怕的，是吧？ 咱们小赵紧紧拉着洋洋的手。别怕别怕，有我呢，别害怕， 有他管什么用啊。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 住哪儿？ 你在下面呢。 你没敢上去， 你不上去，你不保卫洋洋， 你怎么看见的？ 我也在上面呢，我在后边那台，我在他们俩后 面。你怎么看得那么清楚？你是不是也瞪着眼张着嘴没动啊？ 闲着瞎看呗。嗨，反正我别的没看清楚，就看见他们拉着那双手了。 嗯， 听着小赵用平稳的像走进科学一般的声调做解释，嗯， 这是个 这是一种声儿重的感觉。 哎，他这样悠起来应该也是有声音的颤抖，这是一种声重， 哎，他老做这个四五个 G 的转，知道吗？四五 G 知道吗？ 不知道。四五 G 是失重吗？他们算那个 G 加速度吗？ 哦， 你们可不知道。小赵这拉着杨的手啊一直说，物体在引力场中自由运动的时候，有质量不表现重量或重量较小的一种 状态。我觉得他也是没明白，这时候说什么都没用。 嗯，跟谁跟他说什么，他 绝听不进去。 人家声调就是平稳，对洋洋就是一种抚慰。 我才不信呢。 洋洋听他讲了以后啊，高兴了。后期坐这个海盗船，基本都在笑。 后期呢？还有？ 那前期是哭是闹，后期就笑。 以后 这是听着像喝多了。 以后经常俩人约着去坐海盗船。 对对对， 我绝不给他这机会。 最近这个重力啊、天体啊、引力场都讲得很明白了， 嗯，就坐一海盗船就听明白了，这比上课可快多了。 那当然啦，而且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王大磊在底下，小的跟小蚂蚁似的，他们也没在意。 这海盗船升得有那么高吗？ 没办法，人家是歼击机飞行员。你呢？ 我 还是很有个人魅力的，小伙长得也高也帅。 好像不行吧，这个飞机太高了，飞行员不成吧。 别管那些， 不，还不是不合理， 你别管这些， 一米八以上，一米九，那怎么进飞机？ 宁开十座庙， 这个你应该跟小赵说一下， 还比你高就行了。 关键洋洋啊，喜欢这种刺激的活动， 对。 我能干别的陪他来啊， 开始他不喜欢，后来他就没想到坐着坐着，哎呀， 你陪他来他抓谁去，你老不上去， 对，你老说 跳楼机舞的， 对，你要非玩这旋转木马，杨洋觉得枯燥无趣，啊，乏味， 觉得 多浪漫的地方， 幼稚， 大马你一坐上那马不起不落了，啊，你只能坐那地上那小汽车， 你一上去马直呲牙， 小汽车坐那好转三圈停了，汽车都没动，那杨 浪费那票钱，你知道吗？ 杨觉得叫骑马也得坐个大马呀， 骑马可不得坐一大马吗？ 你坐小汽车， 对吧？ 你说你能玩上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 激光打马， 不是那个叫 我打可准了， 碰碰车。 哎，那我觉得占优势啊。 哎，王大雷 三五个人撞不过我。 是你不动换 打一开始对通了电以后王大爷就那儿不动， 对，啊， 我这坏车我也没喊他换一辆， 洋洋在周围撞你，大雷是纹丝不动啊， 嘿，我靠到边上了， 现在这女孩子都喜欢这个刺激，我们那朋友都要跳伞去了，高空跳伞， 高空跳伞，四千五，四千七，人都往上， 你怎么着， 这都不刺激， 你去不去， 有本事他们别背着伞下来， 哎，别抬杠了， 王大爷说跳伞有什么意思， 这是 他们有牛肉粉吃吗， 他们跳下来吃得下去吗， 后来有很长时间小赵和洋洋一到节假日啊周末啊就去欢乐谷啊什么那些 我那天礼拜三也看见他们了， 后来洋洋是不是觉得欢乐谷跟小赵都没什么意思了， 那当然了，那个王大爷为了追击他们， 追击他们 也买了一个反正也买了那个套票，天天坐欢乐谷里面吃牛肉汤粉， 哎，还有这套票呢，这是优惠券吧， 每天同样的两个人在同样的游戏设备上看同样一个人在那吃面， 我相信洋洋有一天会爱上碰碰车的， 你会开的吗， 什么呀， 碰碰车 会开啊， 不踩不走， 修好了 在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七十二变，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我们的新时代，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大地生机，青山绿水常在， 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欢天喜地的节拍，赞赞，欢天喜地赞赞，欢天喜地赞赞，又是一个故事挥手展开，心潮起伏，目光澎湃，这